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6面啊，606面倒数第四行当中看起啊，故下续云，引导群生，协助爱主。前面我们读到啊，为大导师，为大导师，当然他就要引导群生离苦的路啊，所以下面接着呢有这一小课的经文，着就是执着，染着，爱呢是贪爱、喜爱、恩爱。古人爱不重，不多娑婆，众生染着难舍，菩萨妙德能令永离。这几句经文所说的六道轮回的根啊，六道生死轮回根源就是爱主，主之主，华严经的之主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见思烦恼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经论合起来看，才真正了解它的意思很深很广。古人说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，这个不多意思也可以啊，不生娑婆，念不移，不生净土。娑婆尤其在我们现代啊，现在的娑婆是什么？现在娑婆苦啊，苦到极处啊，你看到处都有灾难发生啊，太苦了。因此我们希望离开娑婆这个意念也比较深刻啊，比较容易能够生得起。如果这个世界是太平盛世，想离开娑婆的人就不多了啊，大家都留念这个世界，这世界太苦了，那逼着你不能不离开啊，我们才想到极乐世界。对念佛人来说呢，这是个很好的逆增上缘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应当要发心啊。那么菩萨有什么好方法？啊，帮助我们众生永离三垢啊，三垢就是贪嗔痴。有什么方法？实在啊，这个妙德 方法就是这部经。那这部经如果你深入之后啊，你真的明白了啊，所以这本书是很好的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导游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啊，讲的确实详细细腻啊，你听着之后不能不相信啊。那真正相信了，求生净土的心油然而生啊，那你就能够永离三苦了啊，对这个难分难舍的永离啊。如果家里面的缘好啊，家亲眷属一起念佛啊，全家移民到极乐世界，好事啊！啊，不是你一个人走啊，全家去啊，到极乐世界真的还在一起。如果不到极乐世界，说来生再能够在一起，相当困难。为什么？每个人造的业因不一样啊。六道里头是随业流转，自己做不了主啊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够不知道。啊，三苟就是三毒，贪嗔痴三毒烦恼啊。佛令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啊，这是菩萨帮助你的。不但菩萨妙德能令永离，菩萨还能够令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啊，游如水之流泻，戏呢安逸闲在。真修行的人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，这是表任运于神通之中，自在无碍啊，这叫游戏神通、是真的吗？是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真的放下了，不再放上心上了啊，你心里面就不死了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啊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，起心动念杂念少，佛念多啊。如果你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天从早到晚杂念只有十分之二，佛念有十分之八，这个游戏神通你就体会到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真的在其中啊，在这个世界是游戏啊，你不再执着了，你不再有得失，不再有牵挂，不再有忧虑，心开意解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心心系着极乐世界，跟极乐世界的脚步一步一步的接近，他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与这个世界一步一步远离了。啊，所以游戏神通你能够感觉得到，很明显的感觉得到啊，只要佛念胜过杂念，这个境界就显现了。后面这一段神念老总结这一大段， 啊，又闻大义。啊，这个又名闻是总指前面这一大段文字。菩萨一心正直，安住一尘法中，佛居善巧方便，精勤求法，广为人熟，悉无厌倦。啊，也是说明菩萨自行化他的善巧方便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的。无论在家出家，要学菩萨。不学菩萨，现前的这个苦难，你无法避免。啊，将来的果报自己要承受，苦不堪言呐！啊，我们能学菩萨，那就解脱了。啊，怎么学呢？一心正直，安住一尘法中。这就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啊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。这问题整个解决了。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一尘当中的一尘，一尘的核心呢。啊，我们从这个经从头学到次第，深深的体会到。啊，也深深的肯定了他。啊，确实是一尘当中的一尘，一尘当中的核心。啊，佛举，同时他又举善巧方便。一点都不复杂。一点都不难。啊，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就能帮助我们稳稳当当的永离娑婆世界，到那边也是永住极乐世界。那到极乐世界就安住下来了，啊，一直到成佛。啊，不再离开。虽然每一天到十方世界去供养祝福，啊，听祝福的教诲，那是分身去的，自己的本身没有离开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的神通跟阿弥陀佛相仿佛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。六明啊，这个三明六通啊，同时具足啊。要是靠自力，就是十地以上的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可以得到的。普通菩萨有六通，没有三明啊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，到极乐世界这种能力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我们是享弥陀的福报，弥陀做了我们的大施主。啊，不但给我们圆满的福报，同时天天讲经教学，给我们圆满的智慧，到极乐世界是福慧双修啊！啊，我们自己要自爱啊，要自重啊！自爱自重是什么现象呢？就是每一天佛号超过万年。这就是自爱自重。 啊，每一天妄念还超过佛号啊，那就是不自爱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往生未必有把握。这个事实真相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，不能不清楚。啊，所以精进求法，广为人说，修严峻。啊，年轻的同学，发心效法菩萨，精勤求学。啊，学到之后为别人讲解。自己一个人独修，不如大家在一起共修。共修叫一众考众。啊，不至于懈怠懒散。啊，学了以后就讲好事情。啊，如果自己不能讲，我们现在有光碟，啊，可以带回去。家庭就是道场，家庭一家人可以一起学，邻居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学。不能天天做啊，大家工作繁忙呢，一个星期找一天定期聚会听无量寿经啊，听完这一篇之后大家分享，哦，那个很殊胜啊。啊，你学的时候你可以来主持分享。啊，看每个人听了。啊，他的感受，他的心得。啊，给大家做报告。主持人来做总结。这样修学进步很大了。完了之后再一起念佛。啊，解行并重，一个星期一次，在今天这个社会做得到啊！如果在这个里面得发喜了，你其他的些娱乐，你自然会放下了，不要再看电视了。啊，你这个心才能够专一。一心真实啊，菩萨戒得清净，所有言说能令闻者心悦心服。第一点，我们学佛最低限度要把弟子规落实。弟子规是戒，根本戒啊，五戒十善呢，都是以弟子规为基础。而五戒十善呢，是三乘佛法的根基。啊，过去古人学佛没问题，成就的。效果不胜枚举啊！现在人修学的成绩大不如往年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我们没有戒得的基础，所以这门功课啊，一定要把它补出来啊！不可以说别人都不做了，我做它干什么？ 啊，别人不想往生呢，我们真想啊，真想去，这个条件不能不去做啊，所以真想的人一定要做。要把《弟子规》做到，变成我们日常起心动念言行的准则啊，不能相违背。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最好《感应篇》要说，《感应篇》是因果教育，对我们一定有很大的鼓励的作用啊，教我们断恶修善啊，啊，知道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啊，知道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，他也能督促我们求生净土。啊，有这样好的修学的德行啊，这是小德行，因为现在人不修了，有这么一点点就感觉到很值得人尊重了啊。我们如果求生净土，具备这个戒德啊，这才真正是经典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，我们有份呐、啊。如果连弟子规都做不到，那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。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个与我们不相干了，我们要想加入这个法会，那你觉得一定要做到啊，把这个基本的戒律要做好。所以你所有的言说呢，能令别人心悦心服啊，别人相信你，别人服你，为什么？你做到了。于是在大明发鼓，高见法场，大放慧光啊，光弘妙法，破除众生无明痴暗。这是啊，你看，先有小成就啊，然后因缘成熟了，你的同修伴侣多了，能有几百个人、几千个人，你就可以建道场啊，在家居士建联社。现在我们叫净宗学会啊，建居士林，建念佛堂，那这就是啊，高见法场啊，大放慧光啊，这是讲经说法了啊。现在科学昌明，技术不断在进步，成本越来越低廉啊，我们就可以考虑网络电视啊，网络电视的成本便宜，现在卫星呢成本也不高啊，那么这种弘法的工具真的是高阶法场啊，一个地方讲学共修，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到啊，有缘人呢都能够接在一起啊，虽然人身体不在一起，我们的意念接在一起，这个力量非常之大啊，这光弘妙法啊，讲经说法的目的没有别的， 第一个目标就是帮助大家破迷生信啊，对正法有了信心，有了正确的认识啊，再进一步啊，鼓励大家发愿啊，我们一起到极乐世界啊，我干得很认真很努力，别人相信啊，如果自己不干劝别人，这大概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自己要头戴好啊，真干一点都不含糊。菩萨内心纯净，仪态温和，得乎中而行于外，表里一如，这是菩萨基本的一个条件，不能不做到啊！内心纯净就是一门深入，不杂不乱啊，行门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，表现在外面的仪态至少也能跟孔子相比，温良恭谦让，真能做到啊！别人争我让啊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我们跟任何一个人都能和睦相处，为什么呢？没冲突啊。早年我跟韩馆长相处30年，有很多人说韩馆长很难相处啊，啊，那是个女强人啊。我说我没问题啊，他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他不要，我们俩很好相处，没冲突啊。我要的是奖金教学，这他不要啊，他要的是名闻利养，这个我不要啊。他当馆长有名啊，有权有势啊，他管人呢 啊管钱管事，这他都管去，我就不要管了，所以我就变成三不管了啊。他是三管，我这三不管，所以就没冲突了啊。如果我也要管的话，那冲突就起来了，那就不能相处了啊。所以我们想到孔老夫子跟任何人都会和睦相处，因为他老人家温良恭俭让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。我们尊重一切人，一切人都是佛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眼目当中他都是佛，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永远是礼敬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，他真的是佛，他不是假的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佛菩萨知道，佛菩萨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也知道啊。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除业障，你说这样的人谁不欢喜啊？谁不尊重，谁不爱戴他啊？我们这些年来在世界上走了很多国家地区，大家都知道啊啊，中国国内有一些误会的是什么？他没有跟我相处过，他在那里猜呀，大概我也是个喜欢竞争的人，猜错了， 我不跟人竞争啊，你要的我都不要啊，我要的我相信你也不要，你要也很好啊，我都让你做啊。你说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你别讲了，我来讲，好啊，我就让给你讲啊。当听众比当讲师有福啊，讲师很苦啊，很累啊，听众多舒服啊，在那里享受啊。所以你要讲台，我也让给你，我通通都能让啊。跟任何人都没冲突。那个冲突是他们自己怀疑当中产生的，不是事实真相。我们不给你争名，也不给你争利。连弘法利生我也不给你争，你要我全让给你。我还给你感恩，给你磕头。为什么？你把我这个担子卸下来，我的轻松了，我解脱了。所以得乎中而行乎外，表里一如。菩萨即定明察，定慧均等，即照同时也。即定明察，前面我们修过。定慧均等，即照同时，这是他起用。故于众生为大道师，自觉就他。大道师是个名，如果你喜欢他，这大道师尊给你呀。我们愿意做小学生的，我们不喜欢这个名啊。普令众生悉皆除恶生善，顺于佛法，降伏非心。这个非心就是邪念、邪知、邪见，这叫非心。心里面是正知正见。邪思邪念不是真心，贪嗔痴慢疑不是真心，都叫非心。明文利养不是真心，真心你都没有。那都是非心，自私自利也是非心。这些错误的知见，妄想分别执着一定要降伏。用什么降伏？我们敬重。极圆极顿的一句佛号阿弥陀佛，全都降伏。念念细念阿弥陀佛，决定得生了。舍诸爱诸，一切这个爱跟诸都把它放下，永断三毒。现在我们再加两个五毒。三毒是贪嗔痴，贪嗔痴后头有傲慢，有怀疑。贪嗔痴慢疑要永断了。怎么个断法？学习经教。就这一部经就够了。这一部经如果你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 你学透了，你的贪嗔痴慢疑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你的自信里面的西方极乐世界慢慢就浮现出来了。开心本性，安住神通，自在无碍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做得到。只要真正肯用功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十年二十年，这个境界就显现了。啊，后面是最后的一段，因缘愿力，畜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祀祝福，为是明尊，最为最胜佛天，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，何以欢喜，雄蒙无疑。身色相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，无与等者。啊，这个一段，念老注子里面说，右段更光明菩萨真实功德啊，因缘愿力，因缘为一座因力愿力啊，这两种力量，经营所愿，因力缘力为第一门，起修所依。过去所修一切善行，能生精善，这是因力，这是因，因是过去所修的。那么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了，这是缘，因缘具足啊，就成就我们修学了。啊，如果没有因缘，我们不知道从哪里修起。啊，所以每一个同学，你们听到阿弥陀佛生欢喜心，听到这部经，或者听到阿弥陀佛经，听到净土能生欢喜心的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。过去生中没有善根，你这一生中比较上困难啊！你不相信啊？这桩事情，如果你稍稍细心，你去观察啊，不学佛的人不算，学佛的人，乃至于出家的人。他学别的法门，他不相信净土。那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没有因，这一生遇到善知识，听闻这一部经，他也不相信。啊，他听了不喜欢，听不下去。啊，两个小时听几分钟，他就走了。有啊，不在少数啊。啊，所以事出世间法都要讲究因缘。啊，世间法也不例外。过去生中曾经做过的，这一生中做起来好像得心应手，很顺利。 过去生中没有做过的，就感觉到很生疏啊，做起来很困难啊，必须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慢慢他熟悉了。啊，那我们修学净土也不例外啊。勉强还有办法。啊，我自己来说，我这个勉很强，因很弱。所以最初学佛不相信净土，那是自己很傲慢，自己认为很聪明有智慧啊。啊，净土应该是释迦牟尼佛度了些老太婆没有知识的啊，大概是他们学的啊。念李老师劝我，劝多少次啊，我不反对了，但是我不接受。啊，我跟诸位说过，我接受净土是什么？讲华严经，学佛十几年了。啊，讲华严经，有一天偶然的，心血来潮，想想这个文殊父亲，他们是修什么的？善财童子是修什么的？经没讲到。他在后面把后面翻出来看，翻到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，四十华严四十卷，三十八、三十九卷，看到文殊菩萨通通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这个我很吃惊的。华藏会上这两位大菩萨啊，毗卢遮那如来的助教啊，他们怎么会念佛求生净土？哎，而且还把华藏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带到极乐世界去参学，这个在我们这个人间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你要是在个道场，把道场所有的信徒都带去了，那个住持和尚把大发雷霆啊，那还得了啊！啊，可是毗卢遮那不但不发脾气，还赞成，那欢喜，啊，说两位菩萨做得很对。不一样啊，从这个地方才真正的去认知净土啊，重新去认识阿弥陀佛啊，所以这就是过去当然有，信心不深啊，这一次的语言特别殊胜啊，老师能随顺我啊，我喜欢经教吗？好，你就去学经教；不喜欢念佛，你就别念佛。他顺着我啊，所以我在发华华严楞严里面认识了净土啊，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章，那是修行的例子榜样啊。啊，把观音师智摆在特别的地位，表法啊，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二十五个法门，这两个特别法门。啊，大势至菩萨啊，不是观音菩萨耳根圆通，历代祖师都肯定的，都讲得很清楚的，大势至没讲清楚啊，所以很多人疏忽了，认为 二十五圆通只有一个特别法门，啊，我原先也没有看出来，是被日本人问出来的。啊，那一年灵济寺传戒，我在戒坛担任书记。啊，台湾大学有四个学生，都是四年级毕业班的学生，带着他们的老师，这老师日本人，啊，日本和尚，啊，台湾大学客座教授，啊，来访问我。啊，这个日本和尚问我研究什么东西，那时候正好我跟李老师学了楞严经，我正在学习楞严经。那他问我你修什么法门，我修念佛法门。他感到很讶异，念佛法门跟楞严经有什么关系？他这一问，就把我的问题问出来了。我立刻就想到，我就回问他，我说大师指观世音跟念佛法门有什么关系？这一问的时候，因为楞严经里面讲修行法门，这两个是顶尖的啊，你说楞严经跟净土法门没有关系，那观音师日在表什么？关系可大了啊！而观音菩萨这个表法非常明显，因为他排列的顺序是第二个，从第二个掉到最后，这个太明显了，所以每个人都看到。那么大势至菩萨跟弥勒菩萨两个只换了一个座位，不容易看到。大势至排名第23，弥勒排名第24，弥勒跟大势至两个对调一下，啊，弥勒变成23，大势至变成24，24也是特别法门。啊，你看这临时这一问问出来了，不问的时候疏忽了，太大意了，一问吧问出来了，啊，我很欢喜，幸亏他来访，啊，让我很小心的把这个问题找发现出来了。两个特别法门，那两个特别法门为什么不把大势至排到最后呢？表示教学的善巧方便，大势至耳根法门是通遍法界虚空界，观世音菩萨耳根法门是只有这个地球，地球上众生的功性这个根性的耳根很利，哎，听很清楚，有的时候看不清楚，听得清楚啊，所以听这个能力比看要强啊，所以就特别是地球上众生跟观世音菩萨耳根很相应啊，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切地球要跟众生的气，而大势至菩萨念佛也能是其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根基。这个太殊胜了啊，古大德在注解里头没有把这个东西细说出来啊，这太重要了啊。那个日本法师没有看到啊，啊，他问我这么一句话了，他要是搞清楚看到了，他就不会问提出这个问题啊，但是提出问题是对我 影响很大啊，让我一下就把答案找出来了。啊，所以其修所依有因有缘啊，这个因缘非常殊胜。往昔云：蓄势善根为之因理，清净知识为之缘理，因缘和合能起辛苦啊！有因有缘，有缘呢，你的行动就起来了。上面两说相同啊，意思差不多，但慧疏啊稍异。慧疏是日本人，日本的祖师啊，他的说法跟前面有一点差别。因理者，菩提心正是佛道本因，能观三世诸佛，令众魔大折不故啊。这是说因理是菩提心，这个说法呢，局限在大乘啊，大乘的因确确实实是菩提心啊。我们念佛，你看看，真正要想求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经上前面我们念过，三辈往生，往生正因啊，正两品很重要，正两品是修行的方法。啊，三品往生的正因全是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讲得太清楚了啊，念一心三倍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。菩提心是真心，菩提心的反面是妄心啊。菩提心不好讲也不好懂啊。古大德简单地告诉我们啊，经上的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起心论上的观经里面所说的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，经论合起来看意思比较清楚啊。至诚心跟直心，就至诚心就是直心，直心就是至诚心，这是菩提心之体啊，真心啊。啊，我以后跟大家介绍呢，我把这个真诚心呢，我用真诚两个字啊，至诚心跟知心啊，我用真诚，真诚心啊，真诚心其用对自己，真心对待自己，那就叫身心。真心对待别人，那就叫慈悲心、大悲心啊。所以我用了十个字，取本经的经体身心，哎，大家好懂啊。用什么心对待自己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。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自受用啊。 真诚心对待自己，就清净平等觉；那对待别人呢，就是慈悲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与清净平等觉相应，就是菩提心。言教修行，无论是哪一部经论，无论是什么法门，要记住，学习所得一定是清净心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你所得的是清净平等觉，这真的自受用啊。这里头有定有慧。啊，定慧等舍就是清净平等觉。如果定慧不等，定多慧少，慧多定少，都不是的。都不是菩提。一定要定慧均等啊，定慧才能够起即照的作用，它不平等呢，即照的作用没有啊。即是根本之，照是后的之啊。即他说菩提心呢，是佛道的本源，这话没说错啊。能观十方三世，菩提心一发，无绝不啊，这魔恐怖啊！为什么魔就怕你成佛？菩提心一发，看到你呀、要成佛了，他拦不住了。他障碍不了了啊！原力者呢，广求知识，大举众善，此缘又转凡入圣，大为得力故。啊，广求知识是什么呢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广求知识。每一个善知识都教给他法门，什么法门呢？断恶修善的法门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所以他大举诸善啊。那这个用五十三参来解释就很容易懂啊。啊，此曰。又转凡入圣，大威德啊！善财童子是这几句话最好的表法。两说文义，二说无为，说法不一样，并不相违背啊。今言以过去之善为今世之言。会说呢，则以坚持菩提心呢为成佛之因。实则，若无过去多生善心，则不能发起今日之菩提心。这话说的很道理了。若不发菩提心，则无成佛之因。故两说可以互补。啊，此两说中。会述于本经叫轻，为什么？因为本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乃本经之宗也，宗是修行的宗旨，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所以会述跟本经非常相应。又会说曰： 啊，这个当中还有一行啊，啊，净因缘，愿力净因缘，起心之愿为之愿力，愿很重要。没有愿，行就不得力。愿是我们的希望，是我们的方向，是我们的目标。啊，没有愿，就是你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你的功夫不得力。往昔人求菩提心的为之愿力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什么？求大菩提，求大菩提就是求成佛。是求回归自信，是求圆满的智慧德相啊，这是愿力。又会疏愿，愿力者四弘誓愿，能尽佛土，成就众生果啊，综上三书啊，把这三种讲法合起来看。以四弘誓愿庄严国土，成就众生，至求本有之菩提心，并发愿起行呢，是为愿力。这把三位祖师大德说法合起来啊，四弘誓愿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是佛门宏愿的总纲领啊，学佛人天天都念的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这个四愿要详细的来说，真正讲起来愿只有一条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是愿，后面三条成就这一愿，你后头没有三条，这个愿是假的，你凭什么度众生？为了要度众生才断烦恼，才学法门，才成佛道，可见的断烦恼、学法门、成佛道都不是为自己，这个意思深呐！啊，要为自己呢，为自己的四弘誓愿全都没有了，你决定你学不到。啊，为什么？为自己，你是烦恼领先呢？你怎么会成就啊？人家那个成就是以众生为先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我是为他的，不是为自己的，为自己可以懒惰懈怠没关系啊，为别人就不可以了。我早一天成就，众生就少受一天罪，我晚一天成就，众生就多受一天罪，你看看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在推动你啊！世间法动力是什么？名利，有名有利就干了，拼命去干了，没有名利谁干了？没人干了，那佛法名利都不要了，他还那么样起劲去干，那是什么力量推动的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力量可大了啊！这是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修成佛道，就是这个力量。 啊，许多人不知道啊。你们学佛的人到底干些什么？又不要名，又不要利，啊，又不要好吃的，什么粗茶淡饭勉强都过去了，还那么欢喜的干？你到底是为什么？说头脑有问题。啊，所以他不知道啊，佛法里头有个四弘誓愿在督促他。啊，四弘誓愿就是业缘，后头三个要完成它。啊，你要去度别人，头一个你要有德行。啊，德行是什么？德行就把烦恼放下。烦恼无边，誓愿断了。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统统要放下了。啊，成就德行，成就德行之后才修法门，这对的。修学法门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上。如果法门无边无量誓愿学没有前面的这些，法门成就之后很容易就堕到名闻利养去了。啊，到最后自己不但不能度别人，恐怕就堕落掉。道德的根基太重要了。啊，那么在初学我们也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不也在学法门吗？对，这个学法门实际上它是大根基的。啊，因为是一个法门容易得定。定就能开智慧。啊，所以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样广学多闻，不是。啊，一门深入是成就你德行，成就你定慧。啊，定慧现前了，你才能广学多闻。啊，广学多闻不费力气啊，因为你这根本知得到了。啊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根本智啊。啊，根本智就是极尽性。啊，就是清净平等觉。那是根本智。它起作用就是开智慧。啊，所以你必须要按照这个顺序去做，你不能再搞颠倒。啊，那么现在人学佛不能像古人那样的成就，什么原因？颠倒了。为什么？断烦恼的不要了。啊，他只讲学法门成佛道度众生，最后众生又没度了，自己也堕落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断烦恼在佛法修学它是关键的。成功失败的关键啊，自行的成功失败，度他的成功失败，关键都是在断烦恼啊。可偏偏现在人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给卸掉了啊。而还有我在初学佛的听人家讲吃人的戒律，戒律不是好东西啊！啊，把人捆绑起来让人家不自由，动荡不得。那佛法可以学，那戒律可以不要啊。 这我们早期学佛的时候常常听到佛门这么说法，错了，大错特错啊！我很感激张家老师，我跟他三年，一个星期见一次面，一百多次了。啊，每一次去离开他的时候，啊，他都会送我到门口，啊，很轻很低的声音跟我说一句话：戒律很重要。那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我听得耳熟啊，没有在意。那我也没问他，他也不说。啊，他知道我们年轻人那个心态，只是这一句话用了说加深我们印象。啊，到他往生的时候，我认真反省，我跟他三年，他教我什么？这一反省呢，第一个印象就这句话。戒律很重要，为什么老是说这句话？啊，在我几期当初观念当中，戒律是生活规范，啊，也确实如此。那我们是现代人，释迦牟尼佛是两三千以前的，时代不同。这规范还用得着吗？啊，再说我们是中国，有自己传统文化，它是印度的，三千年古印度生活规范，我们要学它干什么？你看，我们挺有理由的，不接受啊！啊，三天反省。发现了，哎，可能是佛家讲出世间法，中国传统讲世间法，世间法这些规矩，隔一段时期必须要修订，像法律一样定下来，过几年不太适用，要修订一下世间法。所以三代之礼有新有格啊，就是经过修订。那佛的戒律是出世间法，你要想出世间，那你就得修下；那不想出世间，那你就不必修它。我想通这个道理，哎，在当家大师火化的那个塔，我在那住了三天三夜，想到这么一个结论，明白了。戒律跟世间的理不一样，不能够相提并论。啊，那是世出世间法的标准，所以它不能改变。啊，从这一个新的思维，我就开始看戒律的书了。以前戒律是不看啊。啊，到晚年就是发现了《弟子规》是戒律，《感应篇》是戒律，啊，许多宗教里面都有戒律，都有伦理道德，啊，这个东西不但出世法要管用，世间法还是管用，啊，因为有它，这个世间的这些礼与乐。啊，规矩才真正能做得好，它很管用啊，就重视这门东西啊。啊，老师确实用心很苦， 啊，一定让我自己去悟出来，我才相信。他不如我讲，为什么？讲的是我心不服，反而把自己的悟门呢给堵死了。这个是教学里头最高的技巧。啊，为什么不跟你讲？讲把你悟门堵死，你不会悟啊！啊，不讲，轻轻提示，让你自己慢慢去修。啊，用这一套方法教学，最擅长的是中国的禅宗。啊，他就是不舒服，一定叫你悟德。啊，然后你把悟德的你提出了向他报告，他给你验证。啊，所以戒律非常重要，戒律就是断烦恼，烦恼断清了之后，你才能学法门。为什么？你学法门才有悟处。你如果有烦恼，学法门你不会开悟，你得到是什么？是常识。现在人说的人，你得的是知识，不得智慧也。智慧管用啊，知识不管用啊。啊，今天这个社会，知识不能解决。啊，地球上这不是灾变，知识不能解决，科学技术都不能解决。啊，智慧能解决。啊，智慧是从清净平等觉里头生。不是从烦恼，不是从知识里头生，知识里头生不起来。啊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。啊，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这个世间法那个心态来修复，那你全盘错了。你一面学一面会批评的。啊，烦恼破了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，19岁，放弃王位，放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，出去做苦行僧，去求学。这个表演是放下烦恼障。啊，他的目的是看到众生疾苦，生老病死苦，才发现。啊，他知足第一条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放下家庭，把烦恼放下。啊，去求知，求学，12年，到30岁。把所学的这些东西也放下。啊，这是世间给我们看所学的是什么？所知障。啊，你所学的东西障碍你开悟。啊，所以在菩提树下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。恢复清净平等觉。也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叫大彻大悟。啊，智慧的能向好圆满现前。啊，他给我们表演的菩提树下这一招，顿时顿修顿悟顿证， 啊，确实，你看烦恼断了，法门也得到了，全是自信的，啊，成佛道了，开始度众生。啊，出定之后，首先到落叶园，这五个人善根成熟了，先度他们。啊，最初的五个弟子，乔成如尊者第一个。啊，佛给我们做了榜样，做四弘誓愿的榜样。啊，圆满成就度众生的誓愿。啊，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是实现另一种方式，也是对誓。顿悟顿修顿证，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。他实现是个不认识字的，释迦牟尼佛实现是知识分子。啊，慧能大师实现的是这种开悟，与知识没有关系。让我们看到更殊胜了。啊，世尊49年讲的一切经，没有一样慧能大师不知道，他全晓得。啊，他都能讲，讲的绝不在释迦牟尼佛之下。啊，因为他讲的能帮助人大彻大悟啊。能帮助人渐进成佛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一切都是自性圆满具足的，你何必到外求呢？你到外面求，浪费那么多时间，浪费了精神。啊，吃那么多苦头，你并没学到。啊，怎样才学到？原来放下就是啊。能大师告诉我们这句话了，放下就是啊。我们看到这两个榜样，要认真好好的去思维去观察。啊，找我们自己毛病到底在哪里。啊，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跟他做到他那个样子。啊，放下这一句话说得很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那实在做不到怎么办呢？佛留下了这部经，念佛往生，念佛成佛，这个法门跟那个圆顿呢很接近啊。虽然不能像他们一下就成就，我们这个能在一生当中成就啊，你很快的七天，若一日到二日，到若七日，上上盖人啊，像慧能那种根性啊，七天真能成功啊，中等根性的人3年5载肯定成功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得到的信息 几乎一半的人三年。啊，三年念佛成功，欲知时知，自在往生。这是一般人全能做到啊。前几年深圳黄忠昌居士，他就给我们表演给我们看了啊，三十几岁年轻的小伙子啊，听到这个法门，听到这么一回事情，他试试看到底是真是假啊，就发个心闭关，在深圳闭关，向小丽护关。向小丽今天的福报从哪来的？护关来的。啊，黄忠昌真往生了，这个护关的功德可大了。啊，今天他享的福就是护关来的。啊，那么他不到三年，两年十个月，还有两个月期限满，他就预知时日就往生了。啊，没有生病。啊，这是现身说法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，由愿而无心，是名虚愿，在无力也。啊，由愿没有心，不能成就。啊，这个愿是空愿。如是因缘和合，复具愿力，则自然出生善根。啊，善根者，罗什大师曰：坚固的善心，深不可拔，乃名根也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毗婆沙论说，善根者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一切善法从此三生。啊，这个是佛家常讲的三善根。啊，世间所有一些善法是从他而生，不贪不嗔不痴。反过来，贪嗔痴叫三毒。三毒是所有一切毒害，就是从他生，从贪嗔痴生的。啊，我们内心里面有三毒，这是什么？所有一切生死疾病、罪孽的根，啊，他在造作。如果把贪嗔痴拔掉了，没有贪嗔痴了，你的心里就直生善法，直生功德，不生烦恼，不生恶业，所以叫三善根呐。啊，这个坚固善心，深不可拔，鸠摩罗什大师说的。是故，善能生妙果，并复生于善，成为善根。 啊，妙苦，在经中讲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这是妙果。妙果之外，一切善他都能生，所以叫善根。啊，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头一个就是善根的条件了，大乘教里面说，菩萨善根只有一个，精进。啊，精进是菩萨善根。菩萨有最严重的障碍，怀疑。疑是菩萨最严重的障碍。那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，那疑障碍精进，那世间法不贪不嗔不痴，一切善法圆满具足啊，这个东西不能不把它断掉啊。啊，所以贪嗔痴，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。如果一年比一年轻，这个现象好，证明我们修学功夫得力。如果年年还都是一样，甚至要比今年比去年还严重，这个麻烦大了。这个自己要高度警觉啊！为什么呢？你道业没有进展，你停留在老地方。如果今年比去年还要严重，那完了，你退转了啊！退转就是就回到三恶道去了啊！要晓得。贪心堕地狱，堕这个恶鬼；嗔恚堕地狱，愚痴堕畜生。你想到这个地方就害怕了。啊，贪嗔痴没关系，想到贪嗔痴三种果报就害怕了。这能干吗？啊，来生愿意堕三途吗？不想堕三途，你就把三途的根给拔掉。贪嗔痴是三途的根啊，是三途的因啊。啊，弥陀要解云，菩提正道，名善根。即清音啊，下面念老有注解：菩提正道者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也。此即成就菩提之清音，因种子也，乃成就菩提果的种子，所以叫做善根。啊，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，专门对修净土，专门对祈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对这种人讲的。啊，所以劝我们发现了啊，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清净平等觉的心。啊，我们把上面加真诚，下面加慈悲。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 一切时一切处齐心动念与他相应，不违背他，这就是菩提心啊。当然最重要是第一个真诚，如果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还用虚伪，错了啊。所以这个菩提心呢，不是我念佛的是用真诚心，我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，我也用对他，错了啊。别人骗我坑我害我啊，自私自利损人利己，都这种心我们能学吗？不能学。你也晓得那是轮回心，用这种心搞六道轮回，他搞六道轮回，我想到极乐世界去，但是我还是用跟他一样的心，这就叫有愿无心。你想到极乐世界去，你没有做极乐世界的因，去不了啊。不是佛法不灵啊，是我们自己搞错了啊。所以别人欺骗我，我不欺骗他，我用真诚心对待他。啊，别人陷害我，我用慈悲心对待他。为什么？他是六道轮回的人，我是极乐世界的人。极乐世界的人怎么可以跟这个世间人一样？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回心转意了。那这个世间用什么心态对我都无所谓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一生叫最后生，下次不来了，最后生来生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不再娑婆了啊，跟娑婆告别了，这是对的。你对这个还有留念啊，还跟这个世间人结缘，可麻烦了啊。我们跟世间人直接发缘，将来我学成佛之后我回来度你们，这个对的，发缘啊。没有善恶果报的这个缘，这个通通一笔勾销啊，那我们现前就得清净自在啊。所以一定要懂得心是阿弥陀佛，心是真诚清净平等觉啊。对待别人业为慈悲，平等慈悲，清净慈悲啊，这就对了啊。那一向专念这个非常重要，这是属于行门。发菩提心是愿，有愿有行啊。啊，用行来见愿呢，实践我的愿望啊，这一向专念。所以一定要学。在一天当中啊，睡觉不算，从你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，佛念多于杂念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如果我们的比例能够做到佛念十分之八，杂念十分之二，你就决定得胜。不但决定得胜，你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就会死，想多住几年也不敢死 啊，你念佛功夫成就了啊！如果我的杂念跟佛念是一半跟一半，5%跟5%相比，一半一半，往生未必有把握。啊，那要靠临终的缘分了。啊，如果我们的功夫是6:4，啊，我每天的佛号60%，杂念40%，应该可以完成。那再提升佛念80%。妄念20%，你就自在往生。这个事情要干的，这个事情真的，其他这个事情是全是假的。能学要学，该学要学，啊，不再干糊涂事。啊，一心一意只求往生，除往生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这就是成就菩提清音。啊，清音就是种子，成就菩提果的种子啊，叫善根。有大悲经音，一称佛名，一世善根入涅盘境，不可穷尽。这就说到念佛人了。啊，净土宗的善根是什么？就是念佛。古大德有个比喻。啊，念佛功夫要念到什么程度？比喻当中说，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，你就成就了。我们现在一般人，熟是什么？杂念。那不知不觉一天到晚会杂念起来，熟了吧？那佛号生疏，老是忘掉，提不起来。那佛号生，妄念熟，现在把它调转一下，怎样把佛念搞熟，把自己习气搞生疏。啊，这样一调转呢，功夫就成就了。这个说法说得很好啊。啊，熟处转成生处，生处转成佛处，给他来个改变。啊，这个改变首先欲望放下，对这世间没有欲望，你才能转得过来。如果对这个世间有欲望，对欲望有贪念，那就太难太难。啊，怨恨还要报复，爱要记仇在心，这个很难转。啊，这个世间恩恩怨怨要一笔勾销，统统放下。啊，对于这些亲怨的时候，用一个心，感恩的心。啊，亲近平等感恩的心的对待。啊，在娑婆世界，我们纠缠了不知道多少生多少劫。现在我觉悟了，不干了。啊，感谢大家，我走了。要有这种态度，要有这种心情。啊，真放下了。 啊，这样的心情你去念佛，佛就能转身为数。啊，所以是总得多想想办法。啊，经教挺好，为什么呢？帮助我们觉悟。啊，听经就是修行，听经也就是念佛。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一佛念佛是因，必定见佛是果。那一佛读经是一佛，我们常常想到极乐世界的庄严，常常想到阿弥陀佛的恩德，那这是一佛。念佛就是称这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那不要间断。为什么间断杂念就进来了？用这个方法呢，把杂念呢放下啊，因为杂念太熟了，不念佛它就起来了啊，所以用念佛这个方法把杂念念掉。那不念他又来了，那就总得要念，念熟了。什么叫熟呢？没有杂念了，就熟了。没有杂念，只有佛念。啊，这就像大悲经里所说的，啊，一尘佛名。这个一尘就是一相转念，一事相根入涅盘境啊，涅盘界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入涅盘界啊，生到极乐世界的殊胜数不尽呐 啊，到那个地方。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的生活待遇啊，我们讲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，生活待遇跟化身菩萨平等比，欲界的六层天超过啊，化落天大化自在天不能比啊，与四天平天也不能比啊。啊，那么这些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的享受，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。啊，阿弥陀佛福德从哪来的？这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，无量界的修学功德啊，过去生中无量界的功恨啊，啊，他成为饶舌王，这世间的大国王。啊，做国王遇见了自在王府，听经闻法觉悟了，把国王舍弃，出家，叫法藏比丘。 啊，无量劫的那个善根，那个清音，发其他的四十八愿，啊，发四十八愿之后，又用无界的世界。认真修行，勇猛精进啊，将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成就了。四十八愿成就的功德，感应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、行力啊，修行的功德成就的，它不是人工设计的，它也不是生这个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施工建造成的，它不是。它是自然感应的啊，这个自然感应的我们有证据，那我们明了，对这个不怀疑。为什么呢？欲界天啊，他化自在天、化落天都是感应，那是什么？是自己行善功德所成就啊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！它自然感应的。那你造作罪业啊，罪业造成的感应是地狱，地狱也是化身，也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去建造。啊，这个故事我们早年听朱金洲老居士讲，他的老友丈章太炎先生啊，在民国初年大家都知道他，他做东药大帝的判官啊，有一天觉得这个炮烙的刑罚太残酷，不合人道啊，啊，请求东岳大帝把这个刑法废除。东岳大帝很聪明，派两个小鬼带他去看，你去看现场，去看到现场了，小鬼说到了，他看不见，这恍然就悟了，是自己不善业力变现，不是人造的呀。如果是东岳大帝造的，他可以废除，不是他造的，是你自己感应的，那有什么办法？这完全明了，业力感应不可思议啊！故知善根呢是清因，从因得果，果具种子，复作圣因。如是辗转善根无尽，是故菩萨具足如下种种妙德。啊，这首先介绍啊，菩萨的一些智慧，这能从哪里来的啊？实在是不是从外来的，全是从自己性德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